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82集，攻劫。海良一轻咳一声， 朝堂之上，总督甚严。 萧迟也混起来就是个霸王，连海良仪也不看在眼里。 我是什么混账东西，皇上知根知底，从来无需在这里装模作样。追究禁军可以，我自会避嫌，摘了腰牌由着各位大人查。可是要把那莫须有的罪名加给我，对不住，我不认。 言辞仓促，御前悖逆。萧家有好狼啊。 魏怀兴从袖中拿出折子。 总督说我无凭无据，但我身为大理寺官员，岂敢如此。 一直闻声不动的萧继明稍抬头，也看向魏怀兴，想看他有什么证据。 源流本是禁军小旗，是总督亲自替他做了副段事，随后不到两年，总督再次替他做了段事。我要问总督，这几年里禁军没有药物，他凭什么一生再生？ 萧迟也嘲讽道：“ 他已经到年纪了，虽无功，却也无过。禁军近年来广纳新人，我顾念旧情，提拔的老人不止他袁柳一个。魏大人怎么不全都名列上来？个个都按我萧策安的私情算。 禁军近年来不就是总督的一言堂吗？个个都效忠的是萧氏，不是皇上吗？” 魏怀兴不疾不徐，他这话带着两层含义，话里说的是萧迟也，话外却带着萧继明。萧迟也果然翻脸了：“ 就事论事，少他妈一口一个萧氏。我萧策安是跟着皇上混到这个位置，不比魏大人，高门出身，注定了的仕途坦荡。” 魏怀兴见他动怒，才打开折子。 年前总督与人吃酒，席间袁柳重金相赠，总督承认吗？ 此言一出，李建恒也愣了，他捏紧拳没再开口。 我没有与袁柳吃过酒。 东龙大街香云坊里的姐儿都能作证，那夜袁柳花了大价钱宴请总督，席间总督大醉，袁柳送了你一篮金桃，总督还不承认吗？ 我就问你，袁柳一介六品小官，他哪儿来的金桃相送？ 魏怀兴终于拿出杀招：“ 这得问总督了。袁柳赊出给福陵的宅子时，还一并赊出了东龙大街的三间门面房。我已查证，他当时用的就是总督的手谕。近年来，禁军先是修葺营房，又扩建封山教场，钱都是怎么来的？”不正是总督借着禁军之便从衙行底下套出来的？为你办妥此事的人正是袁柳，如今袁柳教唆福陵行刺皇上，你敢说与你没关系？ 萧迟也没答。督察院右都御史傅灵业出列：“ 臣也有本起奏。” 李建恒不知为什么指尖抖得厉害。 你讲。 臣今日也要参合禁军总督，依照律法，三法司会审没有结束前，除非有皇上谕旨，否则旁人一概不许进入刑狱探访要犯。昨日总督没有谕旨，却擅自前往刑狱，事后迟迟不报。 萧迟也的神色愈见阴沉。傅林业叩首：“ 总督一离开刑狱，福陵的母亲便死了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，也请总督当着皇上的面讲明白。” 你们倒是不约而同，巧了。 总督不要左言他顾，趁早交代了。 魏怀兴冷冷地说。萧迟也如现包围，沉默须臾，对李建恒说：“ 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没有干过诸位说的事情，今夜全凭皇上做主。” 李建恒在焦灼的氛围里捏湿了膝头，他也看着萧迟野，忽然问：“ 那手谕你怎么解释？” 萧迟野垂眸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 哼，臣不曾写过。” 李建恒骤然起身，焦躁地走了几步。 给朕看。 魏怀兴将东西呈上去，李建恒翻阅片刻，忽然抖起来，他嘴唇翕动：“ 这不是你的字迹吗？策安。” 萧迟野斩钉截铁地说：“ 臣不曾写过。” 李建恒惊恐万分，将那文书搁在手上，又像是烫手山芋一般扔出去，他几近失控地说：“ 那源流到底是不是你的人？” 萧迟也抬眸。李建恒见状，竟扶着把手，有些畏惧。他在这一瞬间的畏惧里，想起了萧迟也当初扔下他时的冷漠，他又生出了无尽的厌恶，似是挥着什么可怕之物，用尽全力地说：“ 先摘了他的腰牌。”“ 臣……”“他胆敢不从，依法可以就地拿下。” 魏怀兴挺身喝道。萧迟也猛地盯向魏怀兴，他接着看向李建恒，陌生说：“ 要拿我萧策安可以，但总要有个能让我信服的罪名。” 李建恒觉得自己信任错付，已在这围攻之下偏向旁人，如今见萧迟也这般模样，一时间怒火冲头，斥道：“ 跪下！朕今日就是要摘了你的腰牌。” 萧迟也还没动，李建恒已经怒不可遏：“ 朕让你跪下！” 朝堂肃穆，落针可闻。萧迟野的眼眸逐渐暗淡，摘掉了自己的腰牌。李建恒胸口起伏剧烈：“ 禁军总督萧迟野停职待查，禁足府门。近来去都的内外巡防就有锦衣卫与八大营接管。” 人群中的西红轩不动声色，隔着乌纱帽看向一直不曾言语的萧继明。萧继明却稳身不动，视若无睹。 狗文！ 西红轩在心里骂道。这萧继明果真不好对付，眼看萧迟也落得这般境地，竟然还能稳住心神，没有半分慌乱，甚至没有一点要开口的样子。散朝后，藕花楼聚首，沈泽川取了金牌，换了身符文月白文雅大袖袍，由姐儿引上了楼。西红轩正卧在须弥榻上看人煮茶，西红轩见他进来，先大笑出声：“ 兰州，今日痛快。自打猎场回来之后，这回可是真痛快。” 沈泽川落座：“ 傅林业是不好骑，不想你连他也能收入麾下。”“ 傅家早年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春城门外石牛粪的。若非我家老太爷当年爱财，助他们脱了籍，今日他傅氏还在放牛。” 西红轩接过侍奉丫鬟盛来的茶，慢品几口：“ 唉，就是白费了魏老的局，萧继明没有上钩。 能摁下萧二也是不容易，如今去捧萧继明，只怕会得不偿失。” 沈泽川尝了茶，西红轩抬手驱散了丫鬟，坐直身：“ 乘胜追击方为上策，此刻不打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就算只能让萧继明在去都吃个小亏，这也是破绽。”“ 我以为你意在去都，不想你根基未稳，便已经想追打外围。八大营的职权还没有握紧，此刻略过萧二，多半要栽跟头。”“ 那依你之见，还要如何？” 西红轩割了茶盏。沈泽川笑：“ 你适才说过，乘胜追击方为上策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